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据说今儿晚上啊，今儿晚上来风 是 啊，能够把这雾霾吹散了。 对，然后降温，然后要下雨。 不管怎么说哈，现在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呢，这天有点阴凉阴凉的， 快看不见那央视的那个大建筑了， 是吧？反正你说这冷天，你要是穿特别少出去，是不是有点哆嗦？ 那肯定的呀， 是吧？ 那个不仅你觉得哆嗦，看你的人也会觉得看着都冷得慌。 昨天我们节目最后一条不是说了吗？昨天中午12点，在建外 SOHO 东区，十几名身穿，我们说身穿比基尼哈，您就想象一下，估计比比基尼少， 真的就身上几根绳， 是吧？这个女子走上街头，引来了市民围观。在现场观众拍摄的图片当中可以看到，虽然说天气寒冷，但这些女子身着暴露。手臂上、臀部印有二维码。据 SOHO 建外 SOHO 东区周边商户介绍说呢，中午大概的时候，十几名穿的这么少啊这么样的女子走过他们的店门口，而且呢前面还有一个人带着他们。 嗯， 这些人呢从西区过来，经过中间的球场走到东区就上车走了， 浩浩荡荡的晃一圈。 哎呀，反正这些女子在建外 SOHO 行走期间，不少路过的人都开始跟那拍照片，也有保安上前制止他们。你想啊，这个昨天那个天儿，我们不是说嘛，据王哥说是一天1000块钱 啊，是 啊，这个要钱不要脸啊。 那句不是我说的， 是吧？是吧？反正人家保安说了，说当时这些女的一出来就引来大批行人围观呢。但是由于这个天气太冷，人家这些女的也知道冷啊，走了一小圈就走了。有群众就报了警，但是警方来晚了，赶到之前这些女子就直接坐车走了。记者呢也是问了一下。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干呢？ 啊， 是因为是为一款手机 APP 做营销， 哎， 啊，吸引眼球。不少网友表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欠妥，太低俗了。 没错， 今天上午呢，别说记者也是联系了策划这起营销事件的公司。这个公司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还发了声明，说公司的 APP 就是 APP 产品刚刚登陆这个商场啊，叫 APP Store。为了进一步提高品牌曝光度，我们策划了一起线下路演活动。但是由于前期策划和线下活动经验管理不足，事件的发展逾越了举办的预期，给社会和舆论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对此呢，表示诚挚的歉意。 那也就是说，没想到这些姑娘穿这么少，是吗？ 他想不出来吗？想不到吗？ 所以啊， 这就是因为被抓了，不是被盯上了，表达一下歉意。而且声明还表示，将通过更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品牌和产品推广营销，强化公司活动的管理技能。 这加一个更字，我怎么觉着好像大家伙都莫名的中了一枪呢？ 更不靠谱啊。其实呢，记者也是问了问你，比如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好多关联方，你比如说第一个是建外 SOHO 的物业，对吧？你物业有没有人管？物业客服经理张经理说了，说之前呢，我们建外 SOHO 就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是呢，物业公司只能在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通知给警方或者是上级部门。 嗯， 对于他们策划这类活动的公司，我们物业不能警告，不能罚款的，是吧？我们第一时间只能是报告了。 警方是这样说的，警方说事发时附近的保安把涉事人员进行了劝离哈。目前警方在进一步调查情况，据说呢任何企业搞宣传活动首先要保证的是不能影响交通， 没错 啊，如果影响交通出行甚至扰乱社会秩序治安秩序，民警会对他进行劝阻并且制止，如果劝阻无效的话，当事人执意要影响扰乱社会治安，民警呢会进行控制。 嗯 啊，这个当年的也是今年吧、 啊、 那帮斯巴达 啊，今年春夏的时候 吧是吧。那么这事儿再问问律师，因为他是为了所谓的广告 搞营销嘛， 对，博眼球嘛、 嗯、 律师王培表示说，按照九月份生效的这个广告法呀，商品经营者或者是服务推广者进行商业活动应该符合精神文明的要求， 没错， 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否则呢市民可以向工商行政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你看看从物业、 嗯、 民警到工商、 嗯、 其实都有他们的职责在， 没错。 哎呀，架不住昨天这一闪而过哈，这时间有点忒短， 那也架不住他们人太多呀，那影响已经扩大了。 哎呀，据目击者说，这些姑娘们其实身边是围了不少围观的群众的， 不是说喜闻乐见吗、 啊、关键他们把那二维码，你知道现在满大街有扫码大军知道吗，让你拿手机，地铁里那天我看见 都弄一小牌，牌上印着那个二维码、 啊、对，昨天那个是我看见地铁里边拿一手机，你扫完码我送你个反正一箱子小玩意儿 啊，就什么小玩具、毛绒玩具啊，那些东西 小女孩都很喜欢，这个帮姑娘把二维码印在臀部， 嗯， 就是好多好多人没好意思上去扫去， 这不逼人耍流氓吗？ 哎，你不能这么说，反正人家抹不开面子。啊、 你说哪有一个好不好样人？不管我是大姑娘还是小伙子，我拿着手机拍人姑娘臀部， 哎、 这不逼我是吧？ 反正人家说了，说只顾瞠目结舌，也没搞清楚他们到底进行什么宣传。业内人士说了，说任何寻求刺激的市场营销都应该是因地制宜，并且呢与营销主体有强关联性， 哎， 对吧？在可控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不低俗的、不媚俗的啊、营销， 对， 效果可能会好点。 嗯， 否则你这个只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不会有多好的口碑， 而且说回来，其实比基尼这样的衣服哈，本身它出现在合适的场合那是无可厚非的。 嗯， 重点就是它出现错了场合。你说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大家伙儿这都是吧，衣着整齐的，您这呼呼啦啦出成这样，那也确实让大家觉得不好看。 是是，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想奉劝那些搞创意的公司。哎呦， 嗯、 你看那些创意公司的人哈，他穿的还挺创意的啊。那时候您想的点子，首先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是 对吧？再说了，你说也不能什么给钱咱都出去是吧？丢人这种事儿还是算了。 没错。李先生啊，和他们家妻子、父母和儿子一行五人，一个星期之前呢，来北京走亲戚，住在了海淀区双榆树的一家旅馆里。10月30号晚上8点多钟啊，全家人都回到了旅馆。 嗯， 大人们刚进屋歇歇脚，这他们家那小儿子东东啊，就在楼道里玩耍。 嗯， 不一会儿啊，这东东回屋里之后就出现了头疼、恶心、呕吐这些症状。 哎呦， 孩子这突然出了状况，可把全家人都给吓坏了。仔细问呢，原来是这小东东啊，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跑出门，在楼道的角落里呀、啊，他看到了一个饮料瓶，而且偷喝了瓶子里所谓的饮料。那个是个放在角落里的塑料瓶啊、 嗯、 孩子的父亲知道之后赶紧捡起来，打开瓶盖一闻，哎呦、 嗯、 这完全就不是饮料的味儿，而是类似于消毒水的刺鼻气味。 哎呦， 原来是孩子误服了瓶里这种不明液体。 这看来是误服了消毒水了。这 家人赶紧先把小东东送到了海淀医院，医生仔细检查完孩子的情况之后认为啊，如果要是真的误服了消毒剂，得赶紧请更加专业的医生处理。于是啊，东东又被转送到了儿童医院。经过2天的留观治疗啊，今天上午东东终于出院了。但是东东的父母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嗯， 全家人来趟北京啊，这高高兴兴的走亲戚，居然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说来北京几天都耽误在医院里了，还不知道会不会给孩子留下什么后遗症，所以我们要求啊，旅馆承担责任并且赔偿。但是旅馆不搭理我们。旅馆工作人员认为啊，这不是旅馆的责任。 嗯， 人家旅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对记者说啊，2岁的孩子您自己都看不住，我们又怎么能看得住呢？ 说的也有道理。 事发之后，经理也询问了他们的工作人员啊，那根本就不是我们平常使的消毒水啊，甚至我们都不知道里边装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哎呦， 也不知道是谁放在那儿的。 嗯， 经理说啊，如果啊时间不长，服务员不会收走楼道里放的东西，兴许人家这个住户啊什么放在外边的是吧， 嗯， 也不好贸然收走，所以有可能是客人临时放的。 嗯。 考虑到孩子一家人来北京啊，确实遭遇了这样不愉快的经历，旅馆方面呢愿意给予一些这个补偿，但是最终呢旅馆免除了一家人两天的住宿费用，双方呢也达成了谅解。经理说啊，我们理解客人的心情，但是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乱吃乱喝东西，这应该是家长的职责嘛。 哎呀，其实说实话啊，孩子你比如说一岁之前可能都当个宝贝似的看得特别仔细， 嗯， 经常发生意外的，您甭管是误服的误喝的啊，掉锅里边的，甚至于我们看到一些悲剧从楼上掉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两三岁三四岁，为什么呢？很多家长就开始放松警惕了， 对 对吧，认为自己孩子能玩一会儿了，原来的一些可能容易磕着碰着的一些安全措施可能也就不关注了。 嗯， 其实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小的时候还得多管多看， 是 不能因为他自己能走了，然后自己有一些爱好了就放松警惕。 没错， 而且呢有些常识，比如说不该给他玩的他不玩，从小就得教育他不能喝的不往嘴里边放。 对， 对吧， 尤其是这个不明来路的吃的喝的，是从地上捡的也好还是别人给的也好，那些都是不能碰的，是吧。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家长多留心多上心啊。 没错， 两岁的孩子，外国有一种说法叫 terrible two， 你知道吗？ 那是什么呀？可怕的两岁。 可怕的两岁。 两岁怎么着？ 因为孩子有，首先两岁有叛逆期， 哦， 啊，你越不让他动他就越动，小孩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叛心理， 就断奶之后啊。 哎，这不是在青春期期间，这说起来深了，有机会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啊，在那里边和大家一起来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说什么话题吧。 嗯， 刚才说这两岁孩子不懂事哈，误服了一些饮料啊，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希望他没事哈。 是， 冬天了，其实关注健康还是健康，关注健康的您知道天气干燥，多喝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平时您最爱喝什么水， 您自己有没有一些这个自己愿意喝的，比如说我有些朋友他特别愿意泡点那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荷叶啊，泡点这花朵那花朵啊， 菊花 啊，对， 有人爱喝茶， 还有人愿意煮点水果汤什么的。 哎，茶也是分好几种啊， 是 花茶绿茶，不同的乌龙茶， 对， 另外呢还有一些年轻人好喝个咖啡， 哎， 咖啡也分好多种，这说起来深了哈。 是 卡布提诺拿铁， 加奶不加奶的。 对，还有人呢好喝矿泉水，纯净水，有人爱喝白开水，还有人爱喝运动饮料。 嗯， 总之哈，日常生活当中您爱喝什么水， 尤其是到了冬天，您最近这段时间都喝了点啥， 另外有什么心得没有，比如说您家里边有一套冲茶的家伙事儿啊，买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您都有什么样的心得。 是， 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哎呀，又来说孩子的事儿，刚才说两岁的孩子是家长没注意啊， 嗯， 小的时候不管，长大了之后不松手， 嗯， 这可能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通病哈， 是 中国的教育特色，等大了之后就开始什么都想管着，小时候没养成好习惯，大了什么都管。 嗯， 当然呢有时候也是哈，现在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的想法啊，这个行为方式也会特别怪异。嗯，我们来说说一个小伙子的事儿哈。 嗯， 小辉今年22岁，他有一个妹妹，哥哥从小都疼这个妹妹 啊， 但是呢这个为了阻止妹妹和一个大龄男青年江某谈恋爱，也就是说他妹妹找了一男朋友 啊， 岁数比他大好多 啊， 这小辉22岁拿着刀把这个江某给砍了。 哎呦， 今天上午呢小辉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在通州区法院出庭受审。哎呀，小辉说今年7月份我妹妹今年才19岁啊，他怎么跟他们厂里的领导谈起恋爱来的啊，这让这个对恋爱的这个对象让小辉非常的担心。 这哥哥觉得不靠谱。 对啊，你跟厂里边的领导谈恋爱，他32岁了，比我妹妹大太多了，这一轮多了是吧？ 嗯，19岁 和32岁是吧？ 嗯， 差了一轮了。说他们在一起不会幸福的。小辉说，今年3月份呢，他带着刚毕业的妹妹来北京打工，妹妹硕士未深，他就怕妹妹， 啊，上当受骗。 这怎么着？岁数大点，这就是代沟，就不能谈恋爱了？ 那倒不是，你说你要是，反正我能理解这当哥哥的心情、啊。小辉开始呢，从妹妹的同事那儿就开始打听这江某，你们这领导江某为人怎么样啊？这一打听不要紧，发现不仅离过婚，还对别人说小玲和他在一块儿，就是他妹妹在一块儿、只是玩玩 啊，不是真心的。 哎呀，护妹心切的小辉多次劝妹妹，你们俩分了吧。 啊， 但是妹妹对这个男朋友江某还死心塌地，一见劝不动妹妹哈、小辉呢就特意请父母来一趟北京， 把二老搬出来了。 八月一号，小辉的父母在家就劝小玲说分手吧，劝了一天，哟，一看这姑娘不为所动。哎呀，小辉说他从小到大就听我妈的话，这次连我妈的话也不听了。 那这姑娘真是死心塌地了。 哎呀，小辉说我明明知道那个姓江的在骗我妹妹，但是我就是劝不动她，所以当时特别沮丧。晚上八点多，接到小玲电话的江某啊，赶到小辉他们家了。江某的这个出现呢，无疑让气头上的小辉更加怒火中烧。 是啊， 俩人都动起手打起来了。小辉是抄起家里边的菜刀，一刀就扎在江某的肚子上。好在啊，伤得不重。三天之后呢，小辉自己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法庭上，小辉表示认罪，事后他已经主动赔偿江某8000块钱。法庭是当庭宣判，小辉犯故意伤害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 哎呦， 庭后啊，你别说，接受采访的时候，小辉跟记者回忆起妹妹和自己的相处，他说我爸妈啊在外地打工，打小呢就是我照顾我妹妹，特别疼她，妹妹也很黏她，小时候啊要是被人欺负了，总是她当哥哥的替妹妹出头。 嗯， 这件事发生之后呢，小玲她的妹妹是离家出走，还主动跟哥哥断绝了联系。哥哥说了，我不后悔去阻止她，但她走了我特别伤心。记者就问呢，说如果他回来，你还会继续照顾他吗？ 啊， 小辉是一脸的落寞，不想管了，交给我父母吧。 嗯， 为了这事儿，据说小辉还跟他自己的女朋友感情还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看，管不了了，自己后院都起火了。 嗨，不过我倒是作为一个男性来说，我还真是，虽然你别看我是独生子女啊，这个没有弟弟妹妹，那但是有表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挺理解这个护妹心切的这种心情。 是， 当然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不代表您可以动手啊，您可以拿刀子，这就是违法犯罪了，可以多劝劝。当然了，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爱情观，他的所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还是在打小一点点的跟他不断的交流和教育当中树立起来的。 对，没错，你这不能说之前没跟人说，你上来这事儿你夸他一刀就切了，当然谁也接受不了，那不教而诛视为虐嘛，是吧？所以说我还是觉得这个事儿也从现在这找人的小辉妹妹的责任可能是有点晚了，之前可能就需要在前期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父母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还是希望啊，有些事儿呢，就是人家人生的路啊，你可以给建议，可以给意见，甚至可以给出指导意见，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去走你认为该走的路，对吧？昨天有市民反映啊，说这个朝阳区北花园小区3号院的物业公司它停止服务了。 嗯， 这停止服务可了不地了啊，大量的生活垃圾没人清运，导致垃圾成堆，臭气熏天。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回复说啊，因为啊小区几位业主跟我们物业公司发生了矛盾，物业公司员工目前已经集体提出辞职，没法正常办公。居民田先生跟记者说啊，你说这都整整一个星期了，垃圾越堆越高，一直就没人清理。我去找过物业，连个人都逮不着。因为前段时间啊，9号楼3单元一个居民家中着火，其他居民呢、对于这个火灾之后的善后啊赔偿问题表示不满，协商没有结果之后大闹物业，物业就罢了工。这个人家居民还说呢哈，这物业跟个别人有矛盾，那你怎么能撂挑子整个都不管了呢？ 嗯， 其他业主呢，他可都是交了全年物业费的呀。记者见到物业还留守的最后几名工作人员啊，有一位自称是工程部的负责人跟记者说，大半个月之前呢，确实是有因为火灾啊这个受损的赔偿问题产生纠纷，有业主来要求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把气撒在我们物业身上。公司好多人都提出辞职，领导也辞职了。 嗯， 这负责人还说啊，这个小区3号院的清洁安保服务都已经停止了，只留下工程部的几位啊应对断水断电等突发情况，至于什么时候能恢复服务啊还不清楚。对此呢，北花园社区的居委会表示啊，已经了解到这个3号院的情况，并且已经向上级部门反映过了。人家说啊，面对这种问题我们会努力沟通协调，但是好几次打电话都联系不着物业负责人， 我们这工作也没法进行啊。 这个撂挑子不干了是吧，从员工到公司领导全都不干了。不过你说这个有矛盾咱敢解决，你说这撂挑子不干，其实在任何地方啊，任何地方都不太仗义的一种说法。 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我摔倒我不爬起来了，别人欺负我，我不去上幼儿园了。 还得有一些合同在，当年肯定是有详细的合同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儿还是希望啊，大家什么事儿都本着能够把这事儿渡过去，别给人家添麻烦的心理啊，什么事儿都好说好商量，您说呢？ 物业费收完了，人跑了，这事儿不合适吧？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喝什么水？ 对 啊，小骆驼九九最棒说白开水是首选呢。 嗯， 咖啡不能多喝，一周喝一次解解馋。 嗯， 其次是自制的混合茶，比如说菊花兑决明子，山楂红枣配枸杞。有时候也喝点红茶， 嗯， 饮料几乎不喝，甜水也很少喝。 哎，他这新生活习惯还不错啊。 是白开水最好吗？ 是吧？这个娟子1995就说啊， 嗯， 我打年轻时候就开始喝花茶，到现在30多年了，嗯，尽管胃不好，这牙也黑，但是呢，就是戒不了。 嗨， 不过我还是不是特别懂茶，目前喝的是高碎。白开水真喝不下去，不过专家说了啊，喝茶还是有好处的。 是是是，能喝花茶就不错，而且北京人爱喝花茶，拿一大杯子过去，很多家里边还拿毛衣，不是毛线， 毛衣， 毛衣拆了 啊， 剩那毛线织一个罐头皮的套。 啊，对对对，勾一个，那 勾 出来了，对， 然后拿那个罐头瓶泡花茶， 是， 那不是挺好吗？ 嗯， 哎呀，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的饮料啊。年轻人可能好喝一些什么咖啡呀、茶呀，不过岁数大了也有爱喝咖啡的。 你看这妖狼不就说了吗， 啊？ 我经常喝的只能是白开水，任何饮料天天喝都不行。 嗯， 有次看新闻说，就是有一小孩天天喝可乐碳酸饮料啊， 嗯， 一嘴的牙都给喝坏了。 那个据说好像是个假新闻， 但是确实啊，喝可乐会导致这个 钙的流失。 钙的流失 是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是女性朋友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的，啊。 没错，这是真的啊。 啊， 嗯。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前两天啊，东城区报刊亭发生了被盗的事件，警方接到报警之后，立刻展开了调查。昨天通报说成功，将一个专偷报刊亭的团伙给端掉了。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家住东城安定门的事主啊，在附近经营了一家报刊亭。 嗯， 前两天啊，有一个中年男子来买报纸，这事主呢转身把报纸递给对方的时候，但是那男子接过报纸后啊，没马上走，而是又看了几眼其他东西之后，这才离开。很快这些报刊亭的事主就发现原本放在报刊亭里的纸箱子上的包不见了。回想起刚刚买报纸那男的实在是行为可疑，他立刻报警。苦于案发时间太短，光线不足，事主呢也没记清楚当时那男子的相貌。 嗯， 民警呢立即调取了案发周边的监控录像。这个男的呀是从一辆车上下来的， 哦， 径直走向了这报刊亭， 目标明确。 哎，民警还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人和男的同时下车，只见那个人往报刊亭周边张望了一下，便往报刊亭后边绕过去了。这男的呀随即向这事主买报纸啊，很快那个人也从报刊亭的后边出来了， 啊， 手上就多了一个包， 同伙吧。 得手之后，二人立刻上了刚才来了那辆车，迅速就走了。随后呢，这不是有监控吗？ 啊， 民警就把这4个人全部抓获了。据这个团伙成员交代说啊，他们每次行窃呢都会事先踩点儿，专挑这个交通便利而且四周人流比较少的报刊亭下手。作案的时候，一个假装买报纸或者是买水，另一个人呢伺机就进去，然后偷现金、偷钱包。 嗯， 还有一人负责开车啊，跟那儿四处转悠放风。得手之后呢，他们会把偷来的钱财交给这个收赃人员郭某变卖之后，大家一块分成。 说一般都是早上起中午作案，因为早上起来光线不太好、 哦、 啊，不容易被人发现。选在中午呢，是因为吃饭时间，那亭子里边人比较少，便于得手， 哦， 成功率高。目前呢，这四个人已经被东城警方刑事拘留了，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所以说这时候也提醒大家伙啊，这个别觉着这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那贼才多， 对， 早上和中午的时候可能恰恰人家也是下手的好时机。 是，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多关注啊，多留心，千万别让贼有可趁之机。 10月13号晚上11:10左右啊，这个某店的店员刘芳说，他在这个台湖镇某村的一个商铺看店，突然就发现窗玻璃啊被射出了一个直径约2厘米的弹孔。 哎呦， 说这个弹孔啊旁边还分布着裂纹。哎呦，当时我听砰一声，就看着玻璃渣碎了一地。仔细看才发现这玻璃渣当中啊还有钢珠，直径约1厘米。 嗯， 小刘刘芳说啊，这沿街呢还有几家店铺的玻璃也遭到了钢珠的射击，有家店铺的玻璃啊有12毫米厚都被打出了弹孔。有店主说啊，事发的时候看见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经过，怀疑是不是跟这车有关呢。 嗯， 10月13号晚上11点多，通州公安分局接到报警，台湖镇梨园镇发生多起车辆及建筑物玻璃遭钢珠射击案件。通州分局刑侦支队立即就成立了专案组赶赴现场。根据统计啊，遭到钢珠射击的点都是沿街明显位置店铺和汽车的玻璃，玻璃被射击处呢都是同类别的弹孔。警方在现场也提取到多枚钢珠，初步认定钢珠啊是由强弩或者弹弓射出来的。 和 警方还了解到啊，今年9月27号到10月13号，通州区的次渠镇和玉桥街道也发生过类似的玻璃遭射击情况。多名报案人都表示啊，事发的时候都看到了一辆白色轿车开过。 嗯， 经过排查，民警在赵某家中啊发现客厅的桌上放有疑似作案时使用的弹弓和钢珠，而客厅的门窗上还有赵某在家中用弹弓射击钢珠时打出来的坑洞和裂纹。民警还在屋内搜出了3把管制刀具以及一个制作钢珠的模具。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嫌疑人张某等人供述啊，他们啊和这个被射击的店铺商户啊车主啊什么过节都没有，就是觉得平常生活无聊想找点乐子，完全是出于好玩才想出用弹弓弹射人家玻璃的点子。商议之后啊，这张某等三个人通过网上啊买了几把弹弓和一些钢珠和泥珠，就开着那小白车啊沿着居住地就一直沿着那个居住地向那个周围的乡镇行驶，并且以沿街的玻璃做靶子用弹珠弹射。根据办案民警透露啊，赵某呢将房产出租，专门靠收房租为生，而这个同伙张某呢偶尔给亲戚的工程打打工。团伙当中的高某啊平常呢就偶尔在村内的巡防队帮帮忙，平常这三个人啊也不愁吃不愁喝的。目前呢，张某等三个人因为涉嫌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被通州警方刑事拘留。 就是闲的、啊、 就是闲的 是吧，这种太危险了，所以我觉得在里边好好反省一下，吃喝不愁，你干点正事儿啊，你们家玻璃被人拆了你什么心情，是不是好好反省一下。再说一声啊，昨天晚上7点多，在西三环花园桥附近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被一辆大货车撞倒之后碾压，当场身亡了。而且呢，最可气的是肇事的大货车没停下，直接逃离现场， 逃逸。 哎呀，所以呢，警方呢也是说大货车确实逃离现场了，警方还在寻找大货车的相关信息。我们在这儿也想说啊，天特别黑，有的时候呢有些路段确实不太好走， 是 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对于这种逃逸的事情，就不光是技术的问题，不光您是觉得心里边害怕还是怎么着，这种事儿一旦发生是躲不了的， 是 吧。好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平时您爱喝什么水啊。那和牙说，我呀最爱喝牛奶。 嗯， 不过在公共场所大口喝牛奶啊不太方便啊，现在呢是用来泡水喝的，是现在用来泡水喝的是植物啊，反正现在都什么，就是说实话就是一核桃啊，好多人都爱喝那种核桃水、 哦、 啊，据说能养颜什么利尿美容等等、 哦、是吧、 啊、据说、 哦、FM1030 说啊，我在单位啊喝白茶，喝玫瑰花水，喝铁观音、菊花配枸杞，回家呢喝白水，喝蜂蜜水，给闺女、煮点雪梨白萝卜冰糖水，夏天呢是罗汉果水， 还算称职吧，那当然太称职了。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这个给孩子哈、家里边的小朋友多喝一些健康的饮料，别从小就让他培养喝那种碳酸饮料之类的，那强多了， 是 吧？是 啊，这个那是花开说呢、我平常喝花茶、绿茶，冬天喝点金骏眉，这红茶对身体好，偶尔也喝咖啡，头疼的时候喝，这个爱喝卡布奇诺。 金骏眉。有点贵吧当然了，我们看到有些人买茶壶可能比那个茶本身还贵呢， 可拿住了，哎呦喂，心疼嘞。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啊，按照我们的规矩呢，在周三我们会为大家播出的是非遗的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外语广播记者张瑞丽采制的六必居酱菜，六道盐官腌制出舌尖上的美味，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今天的大城小事的全部内容在我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是，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先有这六必居的酱菜，咱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我是杨宁喜，是六必居酱菜技艺传承人。 六必居酱园目前的技术总掌座就是这位58岁的杨银喜先生。在位于大兴南苑的六必居酱园，在这个充满酱香味儿、大太阳下摆满酱缸的劳动场地，我们见到了他。 就是外面的这一片，这一片缸就是六必居大煤头。 在这生产的就是给这前门那块。 前门门店，直属的门店。 前门，是的，南苑只是六必居现在的一个生产车间，而始于明朝中叶的六必居酱园是坐落在前门粮食店街3号，其门面房子是中国古式的木结构建筑，仍保持着古香古色的建筑风格。六必居是指用料必须上等，下料必须如实，制作过程必须清洁，火候必须掌握适当，设备必须优良，泉水必须醇香，因而称为六必居。而这些选料精细、制作严格的做法也是延续至今。腌制的蔬菜要先去掉盐分之后再脱水，装袋放入酱缸里酱制。在车间，各类蔬菜分类泡在不同的酱缸当中。 这都是我们加工好的，是装口袋，搁这停在酱缸里。出来以后，拌料，芝麻、白糖，拌好了就可以，现在就上市，就直接捞着就卖去了。任何的添加剂不能加。 实际上，每一个严格的要求都体现了六必居字号中六必的要求。六必居腌制的酱菜不但是京城许多家庭的必备小菜，也是国宴上必备的名小菜之一。 像开盛大了，什么大的活动了，特意给人家做好菜，这特工特别严，设备人员进的屋了，你必须得登记，专门一个人管的。 从杨银喜先生略带山西口音的谈话中，我们得知六必居的创始人就是山西临汾人。的确，所谓经商，很少有祖籍是北京的，而杨银喜就是在30多年前从山西来到北京接的父亲的班儿。 因为我来北京接班，那个北京人也好多小伙子都在一块干，可是人家小伙子人家干着干就不爱干了，都嫌这东西又脏又累又凉，冬天都是怎么冷也得在外面再出菜再捞这些东西。后来不让我的师傅对我不错，一直就跟他学，这今年都35年了。 杨先生说，六必居作为一种小菜，之所以能成为非遗，一个是选料讲究，并且严格按照传统工艺，传统的做法蕴含着经验，蕴含着科学。 你像那小摊小贩的，那有的是他的工艺跟咱们肯定不一样，是吧？咱们这几百年以前就这么传下来，就是咱们这装布袋了、打耙了，这都是老一套。 现在六必居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的工厂，酱腌菜年产量达2万多吨，销往全国及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六必居这一古典充满古代智慧的味道，穿越数百年，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受到欢迎。作为技艺传承人，杨银喜先生更有责任与期待。 现在在我手底下干的这个小伙子也是山西人，他今年才40来岁，培养他吧。我要是在退了以后，让他把这摊顶起来。 听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人大呀，小中坚。